相依

副乖嘴是好伴，何必为此犯愁容？你不必为难，我愿从命。两全其美，你往西来，我往东。 再请听《秦香莲》当中的《闯宫》。 Yeah.

再请听刑场壮别。 有娘，有啊，是客娘亲。 恩孩儿辜负娘亲一片心，娘啊，这周日可以来到，我们要完美拉掉 打开你的牙齿，没有月亮， 也没有星， 天无尽涯，一半海， 大地也是折磨。 在红色灯，几米一大西坡，浑身是伤。今日你过去一模样，不懂的少女的敌人更残忍，十七年， 十七年， 年纪轻人， 年纪轻人到下去， 现在的青春有两步。 娘，先不后继，要将个命干到底，才能够拨开乌云见光明。 我有你这样好的女子，真骄傲， 更骄傲。儿子有你这样的好。家里菩萨不能投降伊，才能够保佑的家民在心。 如今我已六年不成立，南无伊大表嫂有病亦有罪。 我问你菩萨可曾进洞宫？ 铁梅姑娘太神仙，把他当作礼物送出去，不巧被放出了门，破屋子挂铃上二弟弟， 小小年纪竟为得主人心，以后你要对他多教导，娘铁妹成为有用。 下面请听袁冰中在《雷雨》当中的唱段，《飞向一个新世界》。 师父，大概你心中将我家恨，光门不该叫你回家里，其实今朝此桩事，我想想实在对不起，这瓜爹爹不甘心，我恨他只讲强求不讲理。不过你心里莫得意，事情慢慢会改变。待等我父亲回夸上，我一定帮助侬读书去。 我心里想，虽然我父亲是龙啊，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我和你都为你记起，我们的世界不在此，我和你一同去找寻。 李少爷，你真会得讲闲话， 是吧？是真的呀。我有时候听忘记了你，忘记了家，忘记了我妈妈，还忘记了侬，并且还忘记了我自家。想在一个冬天清早晨，明亮的天空万里晴，在那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有一只小船，驶到江海一清，白色的风帆遮得满，海风阵阵吹得进江海一。 再请听《桃李颂》当中的选段《临别勉励》。 夫人， 喂。哎，我哪能不是一点都没理啊？ 哦，对，那我来理吧。 哦，不要侬来理，反正我来帮侬理吧。 他情绪高昂，太兴奋。这份变化难免心不宁，娘我儿子告诉他，老师教得我心不宁。 姑娘， 哎， 几点钟了？ 哦，五点半了。 五点半了？ 哎， 哎呀，辰光已经不早了。 对，我来收拾收拾吧。 不，不要你收拾， 我来吧。 我来收拾，我来收拾。侬休息休息。 好。 一个地到家方去，一个留下来做斗争。为应侬有点啥意见？ 这问题你何必再多问？这样做，这又这样，你我无法两理分。在不同的岗位共努力，我为你绝不流露儿女心。 是真的吗？ 那当然是真的了。 好，桂英，我告诉侬了吧。现在我决定留下来， 侬 做这老将，我来披身。 请你不要再讲笑话，赶快准备要动身。 马文英，不是笑话，是真的。 真的？ 对，杜大帝包得到此来。这雕边庭花比花生，敌人趁你转移无法来胜利，他们又动策挖脑筋，无畏坐在自我方，召开公子会向国家争取取生命。下次我们共产党以花的毛出人民，为了不让党的名誉人损失，我定要当场不出真相名。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不行啊，我相信你一定会得人。 从此不再一起等。 愁我难过，也能克制。你不必为我多担心， 你的病病我能理会，我也多么希望与你一同命，但是莫你的任务更重要，就很轻松应该与我担任，而花你是非是到家方去，是投身于革命的大家庭，家就弟兄生亲人，对你的病不有保证， 我有你这样个同志给骄傲，你英勇的行为使我更尊敬，你是我亚太的好榜样，你的话我永远记在心，失去我爸爸当太阳，我一定好好也得努力求上进，不过你的处境多危机，我为你的儿女我担心， 放心吧，我走大起我日把好，而花期为有广大的同学们，趁他的人生他过，他也变风里的在说真有定，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必有家人喜革命，在自己本地为家来，不屈的同胞更高 向往解放区。 不能吃吃啊呀哦喏喏喏吃吧 好 没好讲了 你心为啥在哪次吃呢 哎呀伟英啊第一些年家生要弄我闷杀去了啥事情都不晓得啊好好吃了以后再讲吧哎没好讲了哎那伟英莫比我那天特心呀腰子总有气 Sorry. 真把情要 下面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唱段《读遗书》。 月生，我们不是你的亲父母，侬亲生的父母，在二十四日子里一牺牲。 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哪里会有失去的父母亲？ 月生，你父母是我们的老祖爷，共同牺牲为革命，我们一起朝台步，被国民党归进给了们，敌人重新靠打我们不屈服，谁叫你父母叛心？你父亲在你为人出世之地被枪杀，

四处要得去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碧玉簪》。 匆多自重，他是玻璃宝钗，我拜不不不明不罢休。可怜我啊，与满腹的委屈相思。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梁祝》。 Yeah. 多难为忙。